大家好，而家听紧嘅唔系香港电台嘅古典音乐节目，而系我力奇嘅访问时间。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咧，系请到呢个 Running Man Athletic Club 嘅主脑人物文少杰文教练咧接受我嘅访问。喺呢个访问过程之中咧，开始嘅时候咧，佢系会讲紧一下佢最近一次嘅比赛胜出经验，然后咧佢就会探讨下呢个跑会嘅一啲创立嘅目的同埋理念，内容咧系非常之丰富嘅。好啦，事不宜迟，我哋而家立即收听。大家好，我力奇啊，今日咧就系11月22日星期日。嗱，我身旁咧就系啱啱参加完呢一个美津浓石门10K 比赛嘅得奖者文少杰阿文 Sir 喺度。咁咧就所不如问一问阿文 Sir， 咁啊你呢个比赛系得到啲咩成绩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咁我哋啱啱就参加咗呢个石门十公里啦。咁咧就我好好彩咧，就喺我嗰组即系男子 MA 组咧，就攞到嗰一组嘅冠军嘅。 哇！恭喜晒！咁跑出啲咩成绩俾大家睇咧？ 嗱，成绩啊真系唔见得人啦。嗰个成绩咧就系35分04，咁就比我自己最佳时间差唔多慢咗成分半至两分钟咁上下。咁同埋其实比起另一组啲对手咧，咁我就慢过佢哋，咁我其实全场咧就第五个翻嚟嘅。 都好犀利噶啦。咁你会觉得今日嘅比赛其实适唔适宜比赛或者天气点样咧？ 嗱，今日呢个温度啊湿度咧先讲温度啦。咁其实今日个天气咧都算比起前嗰两个礼拜好噶啦。即系我觉得都算系适合跑嘅，即系当然都系唔算系一个冬天。十幾度嗰啲温度就嗰啲就最好啦，咁但係今日都算有22、23度都算 OK 嘅，咁但係今日濕度就高咗啲嘅，今日有85%，濕度係85% 啦，咁就算係冇咁容易去跑，因為出汗嗰啲就會出得比較慢啲。 明白。大家聽到啦，一個出色嘅跑者其實對咧周遭環境啊、天氣啊都係非常之有研究先去比賽噶。咁咧講完比賽啦，咁啊又不如據我了解咧，其實你都會有一個跑會噶嘛，即係成立咗都有一段日子噶啦嘛。不如你又詳細同大家講解下係點樣嘅咧？ 我哋呢個跑會叫 Running Man Athletic Club， 咁咧就由2月中開始成立嘅， 即係今年二月。 係啦，咁就到而家都應該差唔多有8至9個月噶啦。咁我哋而家去到嚟緊就第五期訓練班啦，咁啊去咗4期啦，咁人數其實都不斷增加嘅。咁就本來最初咧，我記得應該係大概60個到嘅啫。咁而家慢慢加到咧，都有超過100，我諗有140至150個學生嘅。 其實我啊力奇咧都係你嘅會員啦嚇，咁啊學緊嘢嘅。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可能好多會員都想知道點解會有呢個會嘅產生嘅咧？其實你成立嘅目的係點樣嘅咧？其實 當初成立嘅目的咧，其實係因為本身有教開跑，咁就但係咧，我覺得教中學生或者教初學生嘅嗰個挑戰性有少少唔同，同埋嗰個即係對佢哋嗰個紀律要管得嚴啲，咁對我自己嘅性格嚟講又唔係咁適合。咁但係後屘咧覺得因為自己又出去幫康文署教班啦，咁就教大人，我自己覺得大人咧就比較容易聽你講嘢。雖然佢哋嗰啲時間啊，即係跑嗰啲時間啊，成績未必有學生年代嗰啲跑得咁好，但係其實佢哋都即係幾有心去跑咯。咁就變咗會令我好有心去教。咁同埋後屘我就。即係睇我呢幾年嘅渣打馬拉松啦，都好多人受傷，咁就我就自己最大嘅心愿就希望可以令到多啲人去到認識到長跑，從而減低佢哋受傷嘅機會。呢個係我最大嘅心愿。而第二個目的就係希望佢哋嗰個成績都會有所進步啦，可以提升到成個香港嘅長跑嘅水平。 咁發展到都一段日子啦，咁你滿唔滿意啊？個進展？ 都滿意嘅，其實全部都全部都好大進步嘅，即係佢哋嚟得跟我嘅學生，起碼佢哋知道點樣熱身，點樣 cool down， 點樣預防受傷，受傷之後點樣處理，各樣各樣好基本嘅運動或者長跑嘅知識，佢哋都知道。咁進而點樣令到佢哋進步呢、這個 在我們過去半年都看到很多學生他們不斷地 PB， 因為最近這兩個月就很多比賽，我都看到很多學生他們都有突破他們最佳的時間。 嗯，咁啊，真係值得好安慰係嘛？ 係啊，係啊，見到佢哋每一次見到佢哋進步咧，其實都好開心，因為真係見到佢哋個時間有兩三分鐘進步，有啲可能本身都跑得唔錯噶啦，咁可能就算係短短三十秒、四十秒嘅 PB 咧，其實已經係對佢嚟講好大嘅進步，所以我自己每一次見到咧都好開心。 啊！我都有一個好奇問題咯，你會見到一啲係比較跑得差，會變咗跑好咗，係感覺開心啲啊？定係話啊，本身都跑得幾好嘅，咁啊更加時間短咗。 其實就 邊個方面咧， 冇乜分別，因為我自己都做過運動員，都知道都知道去到某一個階段，即係你去到某一個 level 咧，其實進步嘅空間都會縮窄咗嘅，即係你冇可能就。即係跑到40分，但係你之後希望自己可以即刻跑到35分，呢個比較難啲。即係如果但係如果去到40分，你都仲有十幾廿秒嘅 PB 咧，即係進步咧，其實已經好好啊。咁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佢哋付出嘅努力更加多，因為佢哋要喺一個比較高水平嘅階段咧，再去提升自己，係要更加大嘅努力。所以我會更加欣賞佢哋嗰種嘅努力咯，同埋佢哋嘅付出。咁至於啱啱學嘅跑手，可能佢哋真係會有三四分鐘嘅進步，咁呢個唔奇，因為佢哋可能只係有些微嘅一啲肌肉嘅發展，又或者佢哋心肺功能只係有些微嘅進步，已經可以有好明顯嘅時間上嘅進展。 嗯，進步。 咁但係兩者其實都係一個好令人鼓舞嘅進步，所以我都係好開心。 嗯。是啊，我都覺得是啊。咁咧好，咁另外想問一下啦，咁如果一般人啦都好注重運動噶啦，咁如果想話想練跑步練得好啲，咁你建唔建議參加呢啲跑會呢？其實 都非常之建議嘅，因為其實而家出面你見運動場又好，街又好，每一晚都好多人喺度跑步。咁當然佢哋有佢哋自己的目的啊，咁但係其實參加跑會俾佢哋帶到俾佢哋咧，就係佢哋會注重多少少喺點樣正確嘅跑法啦，即係跑姿啦、呼吸方法啦等等嘅嘢，同埋預防受傷啊，或者受傷之後嘅處理啊，各種嘅嘢，同埋喺跟咗跑會俾到佢哋咧，就係一班人訓練咧，始終佢哋嗰個互相推動嗰個令到佢哋嗰個影響咧，係會深啲嘅，即係佢哋會更加多嘅力，同埋更加有嗰個鬥志出嚟去跑。而只要佢哋有呢種嘅心去跑咧，其實佢哋進步嗰個幅度會更加快咯，比佢哋自己跑。 同埋同學與同學之間都可能有啲競爭啦。 同埋佢哋一班人跑咧，又休息嘅時候可以傾下偈啊，咁樣可以建立到一個自己嘅圈子咧，互相推動咧。或者第日出嚟比賽又可以之後去飲茶啊，各樣一啲 食下飯啊 ，WhatsApp 啊， 係啦，啲 social 嘅嘢咧，其實對佢哋講係會多一種動力去跑步，咁就會令到佢哋跑步嗰個生涯或者跑步嘅生活更加開心。 嗯，同埋延長啲啦，嗬，即係唔會話一時嘅跑步嘅心態咁啦 嚇。係啊，有時始終自己一個跑咧，你見到突然間落雨啊或者天氣熱咧，你都會唔想跑，咁但係一班人跑咧係。是你是會開心啲，你會願意啲去跑。 明白，明白。問多個問題啊，咁頭先講開跑會啦，咁。所以而家都有好多嘅跑會喺我哋周圍，你見都見到噶啦。咁你會覺得你自己嘅跑會其實而家面對緊一啲咩嘅挑戰啊？ 嗱，真係嘅，出面都好多跑會嚇，同埋而家都呢幾個月我自己見到都越嚟越多跑會突然之間冒起出現啦，或者冒起咗。咁就我都冇所謂嘅，因為始終跑步嘅世界裏面或者跑步嘅人數始終都係好多大家都係吸納翻自己的學生，咁至於點樣去 同人哋唔同，或者點樣去同人哋可以做到個分別呢？我自己會希望可以俾到學生多少少唔同嘅嘢，即係或者佢哋會鍾意多少少唔同。其實可能因為大家唔同跑會練嘅可能都係差唔多。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更加開心去投入訓練呢？我會希望喺呢方面諗多少少。所以譬如我哋又會搞下啲免費活動啊，又會一齊影下相啊，我又會請攝影師翻嚟幫我影翻啲靚相啊咁樣。 明白。 希望佢哋喺跑步，因為好多人咧，佢哋中意跑步咧，佢哋都會好希望有啲相咧係可以俾佢哋自己留念。所以我就會搞一啲活動去揾啲攝影師翻嚟幫佢哋影相啊、拍片啊，咁樣令到佢哋有一啲更加珍貴嘅回憶。咁呢啲都係我希望可以做到俾佢哋咯。咁其次就我哋會多啲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啦，譬如我哋之前搞過一啲跑鞋嘅講座啦，搞過一啲唔同嘅瑜伽體驗活動啦，唔同嘅關於唔同嘅嘢，我希望帶到俾佢哋多少少同跑步有關，而係可以令到佢哋有更加多唔同嘅體驗。呢、這個就係我會希望自己做到同其他跑步有少少唔同嘅嘢咯。 明白明白，哇！咁即係話咧，遇到一啲咁嘅挑戰咧，反而會有更多好嘅方法去面對啦嚇。 其實呢個都係我創立嘅時候同自己講嘅一樣最緊要嘅，就係要唔好同其他人太相似，因為大家太相似，你又未必會做到你自己嗰個獨特嗰個性格或者獨特嗰個一面出嚟。所以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多少少係會同其他跑會有少少唔同嘅。 咦？咁而家都花好多時間去喺跑會度嘅喎，會唔會喺？擺喺屋企啊，或者朋友嘅時間會少咗好多。 其實都會㗎，因為我自己有份正職啦，咁就一至五都要翻工嘅，咁我放六點到啦。之後其實我自己教就唔係好多嘅，因為我哋跑會咧有 total 有六個教練，咁就我哋都會分布喺唔同嘅班啦。譬如我哋而家有四班啦，有富山道啦、九龍仔啦、九龍灣啦、馬鞍山同埋將軍路五班，咁其實都係唔同教練教嘅。咁雖然差一個禮拜有成四日有訓練班，但我其實我自己教兩日啫。咁我另外留咗三日俾自己跑步嘅，即係練跑嘅。咁另外咧都禮拜六日都有時都可以輕鬆一下。雖然禮拜六我都要教班，咁但係禮拜日，譬如禮拜日啊咁樣，自己都可以輕鬆一下嘅，都還好啦。即係而家都未去到未谷到自己盡嘅。之前有排咧就一至日都要。 哇 練跑或者教跑，咁就嗰段時間就真係好辛苦。咁而家好啲嘅，只係自己有啲放鬆嘅時間都 OK。咁當然每一日俾到自己嘅輕鬆嘅時間係唔多嘅，咁但係我自己好享受嘅，其實最近都。 不好彩啲學生都冇令到你好勞氣啦。 係啊，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如果學生大家好專心、好投入，佢哋練得開心嘅時候咧。俾我嘅動力係會多啲嘅，即係自己都會好享受去教咯。 同埋我相信，即係如果你中意做嘅嘢，你係你嘅工作，其實都唔會話太過一件難事啦，係嘛？ 係啊。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啦，咁首先咧多謝阿文 Sir 先啦嚇，咁啊恭喜你又得獎啦，好唔好啊？咁我相信大家咧亦都對阿文 Sir 咧係認識多咗好多噶啦。咁啊當然要講嘅嘢都唔止咁少噶啦，不如我哋下次有機會再講啦，好唔好啊？ 好啊，非常好。 好啦 ，OK， 拜拜。 拜拜。 听完我同文 Sir 嘅访问之后咧，大家系咪对文 Sir 同埋呢个跑会咧多咗好多嘅认识咧？咁啊，身为会员之一嘅我咧，咁我都好享受响呢一个跑会里边嘅学习过程嘅。咁啊，喺學習之後咧，亦都可以經過呢個平台上邊咧，係同好多好好嘅朋友咧，係繼續咁溝通嘅。咁樣就好啦，訪問就差唔多啦。希望大家中意呢個訪問啦，亦都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呢個跑會，咁一齊學習，一齊進步啦。好啦，拜拜。